พวกที่สี่จองเนี่ยมีรอยซ้ายอย่างที่พอกวองที่พอลมันตั้งอีฟัดทับจีมักปฏิเจียงนายที่ผู้ชาเส้นมันพิกจีผัดเจียงกุ้งจีหญิงฟานกุ้งยังกุ้งจีที่ก็หวังตั้งตั้งทั้งสามกิเวณตายชิกชันเศร้าเส้นเมียวหล่อที่นายตีจองเก่งเผาแรงปูชีกุมทับปันชิมันตู้เชื่อสิ่งพัทธิฟ้าผู้ชี้นำตู้ที่กี้สิ่งพันที่นำตู้ยัดใช้จงทางสิ่งพันหมอยกอผัดเนี่ยที่ฉันกินซ้ำตายอ้อทางเข็มกิบตอนนี้ก็ปูชีกับกุ้งตาปูชีกุ้งตาหยิบม้อนเนี่ยขี่ที่กุ้งตาอยากหยิบม้อนน่ะก็จันสีกุ้งตาหยิบม้อนจิกเหม็นไปฟันฟัดเจ้กุ้งตาหยิบม้อนยาก็ไม่ยันชี้ปูชีฟาดเออยัดซ้ำจะประทงเสียงซ้ำปูชีอมทงเกี่ยวมันปูเชียมทงเยาซ้ำปูเชียมทงบุซ้ำปูเชียมทงเยาเราซ้ำปูเชียตัวอย่างทิ้งพุ่งแล้วก็บุเราซีปูเชียนิพพานที่ปอกซ้ำปูเชียเนี่ยจุ้งจุ้งว่าพุ่งตั้มทงวิญญาณลอยหนังเฮาแรงจีซ้ำถึงเฮาแรงคงตับปันพวกชี้ตีจอง在天绝地藏菩萨讲，前一段文呢，布施一个贫穷乞儿六根不贵者，呢种属于悲田，悲田下种子啦。咁样悲田下种子啊，用呢个慈悲心、平等心、谦虚心嚟布施呢个佛心。当然供养自佛的功德无与无比，所以上文中啊，当然布施百行和沙佛功德之利一样都无异。咁啊，现在呢再讲啦，除了救济贫穷、布施呢个乞儿之外，另外有一个布施，布施就供养对下人嘅种布施。如果在你之上你就不叫布施，你叫供养。所以供养三宝，供养四正，供养过去的佛，供养罗汉，这些统统是供养。那么现在这个供养呢，也是布施，但名字不同。所以福持地藏，若未来世以来灭道之后，未来末法之世，是有此国王，即是男子这个人啦。国王呢最容易布施，国王有财，同时有这个势力，他布施的时候呢，上行的下效，其国的人民呢，跟这个国王学习，所以布施男子的人的国王，知婆罗门，知即超略之词，乃至婆罗门等。在宰相啊、大臣、大长者、大察利、大婆罗门等，用呢个尊贵啲人嚟布施嘅，系咪布施乜嘢咧？依佛塔智，佛在晒啦，当然都供养佛咧。佛灭道以后咧，有呢个舍利就稀刻嚟供养，也是供养佛。或者塑佛像起这个庙来供养，也是供养佛。所以国王婆罗门等啊，二者碰到佛那个塔，佛的塔，我们中国的塔呢 就以法化境起合，所以九坛七坛宝图呢、这个宝塔，印度嗰个塔咧咁样就唔同，系圆嘅，上边系尖嘅，下边系大嘅，一直咁样尖尖尖到上边，由大而细。印度嘅塔就同中国嘅塔都唔同，不论印度嘅塔同埋中国塔，都系代表佛教供养而来嘅舍利，所以有佛塔嘅地方咧。天龙都恭敬啊，远远望到呢知道呢个地方啊是有佛教啦，是佛教徒所归之地，所以起呢个刻嚟供养。所以起刻供养呢，尤其是对人当然呢得利益，对比神更加得利益。呢、这个比神啊远远望到呢个宝塔呢，佢就拜塔。拜塔呢佢哋总善根，佢亦可以消除业障，亦可以增加呢个福，所以呢个宝塔对比神啊好有影响力。因此咁啊，国王啊、大臣、长者、贵士、婆罗门等碰到呢个佛塔呢，当然呢系咪有就客嚟供养，供养而来嘅舍利以佛塔治治治就讲治庙，那佛在世的时候，但一个治庙就足言正舍，是平沙文供养佛嘅，就摩羯提国。第二个治庙咧，就系刻故独言，在呢个舍卫国，须达多长者供养佛嘅。呢刻故独言啊，奇款正舍。奇幻正舍只得一千个比丘嚟，只得一千个罗汉，切供佛及僧，所以呢个字字即系僧也啊，系咪以佛嘅刻，以佛嘅字，佛刻佛字，咁样都有嚟供养，供养就布施，物佛形象，佛刻亦可以按佛嘅形象，佛字亦可以塑佛嘅形象。嗱，墨佛嘅形象，咁呢啲嘅出世之宝系无量的功德，世间嗰个功德就称为有漏，有漏咧就无常，出世功德无漏，无漏就常智，无漏就无形，由于虚空，有漏就有形相，有生灭，所以供养佛像咧系无漏嘅功德。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菩萨像呢也是无漏功德啊，出世间啊，唔系世间啊，世间系人天六道嘛，出世间呢四圣嘛，佛菩萨声闻缘觉啊，缘觉就辟支佛嘛，所以呢个四圣四圣之像嗱，或佛像或者菩萨嘅像声。声闻，声闻就罗汉啊，闻佛音声而悟道，声闻就罗汉。在我哋中国啊，有罗汉像啊，五百罗汉，苏州西园有五百罗汉，可古巴这个归元寺有五百罗汉，乃至四川亦有五百罗汉，四川有一个宝光寺啊，亦有五百罗汉啊，所以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辟支佛即是缘觉，出有佛晒名为缘觉，出无佛晒就叫辟支伽罗，叫做辟支佛，辟支佛变成独觉。后面这些像呢都是出世那个圣人，是我们那个模范来的，我们要供养出世圣人，我们现在凡夫嘛，我们做个凡夫何日脱离这个凡区，你供养嘅圣像啊，要跟圣人学嘛，舍凡就入圣啊，求圣就舍凡啊。我哋肉身舍嚟呢个凡身，一定要恭敬供养呢个圣像啊。圣像就讲佛像、菩萨像、罗汉像、辟支佛像啊。恭至荣丹，恭即亲身也。有一个国王塑佛像的时候，亲身嚟塑。全国的人都跟你学，上行下效啊，人家功德几大啊？ 如果你受佛像，前方人都受佛像，这个是共治荣荣犯荣，即是敬荣，犯即是犯理。供养布施，供养都受佛像，受佛像供养啊，没佛像你怎样供养呢？佛都灭度了，流像以人间为人天那个福田，所以我们呢向哪个地方来供养呢？为向佛像来供养。除非你不作道呢，不作道的人呢见佛的法身呢，他们供养佛的法身，但未见未悟道的人呢没办法见如来的法身啊，那他们老像不作道呢，他就供养如来的法身。法野大奇，野大奇，是吗？春来北化翠翠向，山河大地是如来。他们见到如来的法身，你未悟到的人呢见不到佛的法身，你唯有供养如来的色身呢，所以供养佛像啊，布施布施者供养佛像，数佛像来供养啊，按照佛像以后呢，我们要来布施啦，布施这个财色名食睡五尘来供养那个佛像，那、啊、叫做供养布施。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大色身，那这个国王啊，今世有福做国王，再来稀罕有合的功德，稀智有智的功德，修佛像有佛像的功德，菩萨像辟支佛像都有这个圣人的功德，是不是有这个有功德的时候呢，他的福相加福了。是谷王丹啊，当得三劫为大色身，他稀罕稀智数佛像啊，令全个人都总善根，所以他功德好大的。因此呢，这个国王能够起个庙，起个佛寺，国王起佛寺不出奇了。在五台山啊，显空寺过去就灵符寺，都是国王起的嘛。五台山那些寺庙完全是国王起的。在这个洛阳开封一个报，这个报上国寺，上国寺也是国王起的，所以过去国王呢就起寺庙呢，随随地起寺庙。今天呢，今天起个寺庙了，国王的福呢就增加。怎样增呢？是不是做国王呢？不是做国王，你做国王呢今世呢有定的，十年就十年，五十年就五十年，六十年就六十年，好像乾隆皇帝在六十年太平天子，他就六十年的嘛，六十年呢就已经定了。但现在你数佛像啊，起佛庙啊，那么你这个福啊要按着孝孝，这个福按着孝啊，按着来世，来世当得三劫就为大色身，三个劫，有小劫，有中劫，有大劫。一个小劫来讲呢，时间好长，人寿一百年增一岁，增到八万四千岁，一百年又减一岁，减到十岁，一增一减为一个小劫嘛。二十个小劫就为一个重劫，二十个重四个重劫就为一个大劫嘛。咁样呢，你个国王哦，大神长者哦，你起佛庙和数佛像，你的功德啊，你感晒的国王来晒呢，你的福就来了。当得三劫为大色身，不是做人王啊，做天王。欲界天呢，欲界有六层天，以大色天来再尊啊，所以俗话叫玉皇大帝啊，这个就是大色天。我们佛教呢就称之为大色啊，为大色身，受性妙乐，天上呢这个福的时性啊，样样都自然的，自然所以称为妙嘛，啊，非人间超性的为性啊，为这个大色身受性妙之乐，一难一痴布施福利回向发界， 自大国王丹二十劫中成为大梵天王，我哋个福可唔可以回向呢？既然你系无为回做咧，就不必回向；如果有为心回做咧，就有回向啦。有为就有所作为嘛，有所作为咧，就落就变得有漏个福，漏落人天嘛。啊，有漏个福啊！如果无为回做咧，呢、这个就无漏个福，无漏个福噶、啊。就成佛的福嘛，无漏福的福不会漏的，即刻即刻即个福圆满了，那时你就成佛了。所以无漏的福的你就不需要回向，有漏的福的你一定回向。我感受了个佛像来晒向天福、向人之后就没了，这个回向就不同了。回向呢就将这个有漏的福的就变成无漏的福，这个福德就大了。所以日南以此布施福利回向八界，今天我将这个福呢自己不享受，自己的福回向给大众，八界就再大，回向给众生，八界一切众生都回向。我现在塑了佛像，我现在起了个佛庙，这个福呢我回向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众生的法界嘛，众生呢都讲人人法界、天法界、地狱恶鬼法界，都是众生法界嘛。为向比众生法界，为向比佛法界呢，后面这个福呢就变成佛成佛的福了。为向一阵法界呢，这个福呢就变成实相的福了。所以若能以此布施的福呢回向法界呢，这个福呢又扩大了。四大国王丹都不是三劫为大色身，这个福一回向，回消就向大，小福就变成大福，那时候就十劫中成为大梵天王，十个劫做大梵天王，不是欲界那个天王，是色界的天王。色界是四禅天嘛，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禅变呢咁呢个大梵天王嘅福啊，做梵天嘅福啊，色界呢个梵天嘅福，梵天嘅福呢就比呢个欲界嘅福时性呢，梵天嘅福嘅清净福嘅，所以正为梵啊，咁样就十劫呢就为大梵嘅福。如果你唔回向啊，三世做大色天王欲界的福，一回向啊，欲界福变为色界福，三劫就变为十劫，做这个大梵天王啊，成为大梵天王。福至地藏若未来世有至国王之婆罗门等二善佛合庙或至经像毁坏破落，乃能发甚受报，是国王丹或至刑办或骗他人，乃至百千人丹布施结缘，是国王丹百千善中成为转轮王神。这个呢又讲到国王布施啊，先能讲的富贵人布施，富贵人布施最容易的，富贵人前世收，今世要再收，要继续收，不要说因为未享福啊，前世布施我今世富贵，因为未享福，福过享尽呢你就变得贫穷。所以布施人呢应该福上加福，福上要受福。所以这个地藏经呢教那些有钱人有地位的人，富贵人呢更加有布施。所以话福之地藏也未来晒，而来灭道，未来末法止晒呢，他咪有之国王啊，国王啊，咁咪富贵啦，又富又贵啦，大神长者婆罗门丹嗱，以善佛刻庙，善佛呢即佛已经入得涅槃啊，佛在晒就唔称为善佛啦。 不出世间啊，佛入涅槃呢，哦，入咗涅槃咯，哦，过去入佛，而家入咗涅槃咯，呢、这个名为善佛嘛，善即系过去也，已经入咗涅槃。善佛虽然系入涅槃啊，佢嗰个法都还在世间啊，而来入涅槃，正法有一千年，正法有一千年，末法一千年呢？第二释迦牟尼佛已经入咗涅槃啦，正法一千年过咗，正法一千年过咗，末法一万年咧未曾过咧，系嘛？呢、这个末法的时候都还系有佛法嘛，所以若以善佛，善佛即系过去佛，过去佛啦，佛灭度咗啦，但系众生念慕佛嘛，唔舍得佛嘛，纪念佛嘛。纪念佛之中呢，所以一切人呢就做一个佛塔来纪念佛啦。啊，释迦牟尼佛入咗灭啦，脆脆的稀刻来纪念释迦牟尼佛，这个佛塔来纪念啦。佛庙，佛庙即是佛寺，佛寺也是纪念佛呢。所以善佛塔、佛庙，或是经像，经呢就嗰陣時唔係現在用啲紙嚟印嗰個鏡，呢、这個鏡咧係壁寫在牆壁上，作在石頭上。这个鏡咧，由於中國呢個敦煌石佛屈咧，有而來嘅鏡片，呢、这個名為鏡嘅，係嘛？像咧，像又係。敦煌呢，这个石窟里头有佛的像，这个佛像，佛经佛像呢都是刻在这个石壁里头，画意经像，不论佛塔，不论佛庙，不论佛的经佛的像，年纪耐啊，佢就毁坏咗啦，毁坏就破落啊。毁坏破落咧，又点样呢？前人起个佛塔佛庙啦，毁坏破落嘅，今日后人呢应该继续将戒妄就开来，成仙就开后，唔好另外起龙座，应该将前人嗰个佛塔佛庙咧烂咗就受报，呢、这个受报合庙，好似去云咯成。受保救庙受了成七个庙，他自己不起个庙、自己起庙做和尚做了，自己不做和尚做，受保个古人古德的庙，受保个古庙嘛，这个毁坏就破落，毁就是毁成，坏就是败坏，破就是破了一边了，落就是脱落，他们这个佛像经佛塔啊，毁坏破落，乃难发心来受报，我们要受报黑庙，受报佛像，受报经像，这个受报的功德好过你自己做的功德，所以古人说嘛，做身不如受孤、做这个身不如受那个旧的，做神呢是你一个人有功德者，你咪做咯，你做出嚟你有功德，受孤都唔知自己有功德，孤人有功德，孤人个佛庙俾你去受啦，孤人嘅功德又在啦，自己又有功德，孤人有功德，所以做神不如受孤，作福就不如避祸，你作福嘅，但你唔好做罪啊，有个造罪来作福，不如都不造罪了，不作福，你作福他造罪啊，福是有，罪也有的，将来你受过火的时候啊，叫做福罪齐受，如果我作福我不造罪，我宁可不造罪不作福了，作福就不如 不如避祸啊！啊，作福啊，不如避祸。作呢个福，我不如唔做罪，避咗你个祸。我冇罪，虽然冇福，但我冇罪啊！啊，冇罪啊，胜过有福喎、啊！啊，而家我俾你享福，做大富翁，生 cancer， 成日都病你，你愿唔愿意？你话嚟我咧，大富翁都唔做咧，只有冇病就得啦。所以造身就不如受苦，作福就不如避祸。有啲人唔够聪明啊，做罪之后求福啊，呢、这个作就唔及古人讲啊，作福就不如避祸啊，造身就不如受苦啊。乃能发心嚟受报咧，诶、啊，呢、这个受报啊，够妙够正够劲啦，受报。是国王丹或自形丹，国王啊，系咪自己力量大，自己经营去办理啊？自己啊，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啊，察利啊，自己力量做，自己去做啦。嗱、啊，或自形丹，或骗他人，或者咧骗人随喜。嗱，而家我收庙咧，诶、啊，你又随喜下咧，系嘛？主力系我，但你可以随喜多少咧？啊，随喜你嘅财，随喜你嘅力嚟帮忙收庙。嗱、啊，咁样都话骗他人，随喜，诶、啊，欺客欺庙，受保黑庙嘅功德，或骗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乃至百千人等咧。骗得人越人多越好咧，又一个人又咁样做，多人又咁样做，系咪啊？多人咧，不过力胜过自己一个人嘅力，一个人可以做成佢，多人嘅力亦可以做成。我都时常讲，我系苏佛像啊，我希望多啲人，尤其是在中国大陆，我希望佢哋人人都出钱，个个都出钱。诶、哎，唔使出多咧，十蚊都好咧。如果佢出十蚊啦，哦，呢、这个佛像啊，佢有份啦，啊，佢有份啦。佢十蚊钱就好少，佢呢个心力就大啊。佢嗰个心咩？佢嗰个心有份嚟做佛像，唔系冇心，有咗佢个心啦。啊，呢、这个佛像啊，佢啊有嗰个心嚟做啦。佢曾经出咗好少嘅钱，但系佢嗰个心咩系有份。系咪一个人个心有份，百千人有份，万万人有份？系咪呢个佛像、呢、这个佛塔、呢、这个佛庙啊？一百千人嗰个心力支持佢，诶、哎，系咪呢个佛塔佛庙咧？就石自晒间啊！啊，仲会佢将来有一个恶嘅因缘破坏咧，佢就唔好意思破坏。啊，原来我都有份起嗰个佛庙啊、佛塔，点可以坏嘅？佢都有份出钱，有份出心力去做呢个佛塔佛庙嘛。不然佢坏嘅，佢就唔好意思坏。如果一个人当然可以做得成功，一个人你就用一人嘅心力啫，十个人就十个人嘅心力起啦。如果一百、一千、一万嘅，一万嘅人嘅心力起呢个佛塔佛庙咧，呢、这个万人嚟支持呢、这个佛塔佛庙啊，真系石在山间。如果一个人起呢个佛塔佛庙啊，啊，我一个人起咗之后咯，我后嚟退心，啊，退心就冇啦。佢个心一退嘅，呢个佛塔佛庙就冧咯，冇心力嚟支持嘛。嘿，所以咧，如果一万个人起呢个佛塔佛庙，咁样你一个人退心咩？我九千九百九十个唔退心啊，我哋个心力都支持嘅。所以你喺呢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唔会坏嘅，点解唔会坏咧？呢、这个世界好多人支持嘅，个个人都支持嗰个世界，唔肯俾佢坏嘅。你一个人坏咧，你一个人退出咧，啊呢、这个世界你退出，你即管退出。其余嗰面咧，无咧人咁多嚟支持嗰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唔会坏嘅。好似天上嘅月亮，啊几多万万人嚟支持，你一个人咧。相坏啊！你一个人退出，还有好多人咧个力量嚟支持佢嘛，支持佢咧。所以呢个月亮啊，还有成就晒间啊。 所以呢做什么都好，一个人的力固然可以做得成功，还有天人参加，但别人的力就加下去，加下去呢这样就这样自力他力的，这样这个佛塔佛庙佛像啊有多人那个心力来支持啊，这样这就自世间真乃至百千人丹布施结缘啊，布施来结缘啊，受报够合够妙够敬够像嘛。是国王丹百千生中常来转轮王身，他们这些法体人，法体人受报这个佛庙佛像佛塔佛经啊，古经法体人，这个法体人啊，他们法体来受报佛塔佛庙呢，受报这个经像呢，他们这个法体人呢常常即是永远常常都做这个转轮圣王。人间这个转轮圣王，王一四献下，有金轮王，有红轮，有眼轮，有铁轮。金轮王我就看不到了，印度这个阿育王那时候就铁轮王，这个铁轮王啊，阿育王啊，铁轮王，你那个势力几大，他将释迦牟尼佛那个舍利啊，八万四千粒舍利分到前个南阎浮提都有的，我们中国十五岁都有阿育王的舍利，阿育王怎么抛到我们中国来呢？他就引导阿战士交通不方便，这个阿育王他能够逆施这个鬼神，将他的舍利按到我们中国来，就是中国有十五岁有阿育王的舍利，所以因为他是铁轮王嘛，铁轮王我们都还见到啊，金轮王、眼轮王、铜轮王我们见不到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末法的时候见不到这个转轮圣王出现之神，所以这个受报这个黑庙呢，法体人常常都做这个转轮圣王，意思他人同布施者，其他人随喜啊，落座来布施受报这个黑庙呢，这些人是得什么方法呢？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臣啊，常常做一个小国王臣，不是大国王，大国王就转轮圣王，小国王的臣叫做散宿王啊，我成为小国王臣，更能以黑庙前发回向心，以是国王乃及之人真诚佛道，以至嗰个都无量无边啊！咁更能呢，就是、受好呢个刻就要发心啦。啊，受好呢个庙哦，咁样我哋咧就嚟庆祝，庆祝的时候整得功德啊，有回向啊，发呢个回向嗰个心啊。你唔回向呢，我哋有为就属于自己的功德；如果一回向呢，无为就属于大众的功德，啊，这个发这个回向心，回小就向大，小小功德一回呢就变成大功德，发这个回向心。而是国王乃及之人真诚佛道，发现回向一切众生，发现回向一切众生的功德就遍法界了，遍法界的功德呢，怎么样来享受呢？哦，你不回向则已，回向这个功德就遍去向遍法界，遍法界遍去向的功德，那段时间什么享受？你成佛咯，你不成佛就不能接受，那段时间你的功德又要去向嘛，就遍法界嘛，所以言以思功德普及以一切，我当以众生皆共成佛道，你一回向这个功德就遍法界，你自己本人呢不成佛都要成佛，你不成佛你不能够接受这个功德，这个众生遍法界遍去向的功德，你唯有自己成佛，所以刻庙前发回向心，而是国王啊乃及一切随喜者， 哦，过正呢功德回向八界，回向众生八界，回向佛果八界，回向一阵八界，八界又功德又去空，嗰一班人呢，个个有成佛，方能接受呢个功德。嗱，真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因为佢一回向，佢呢果报啊，无有限量，无有边际，又去空，常自世间，佢自己本人。冇辦法唔成佛，成佛當可以接納嘅。復次地藏，未來世中有諸國王及婆羅門等見至老病及生產嘅婦女，若一念間具大慈心，布施以藥飲食餓攰，洗令安乐，而是福利在不思议。一百劫众常为正觉天子，二百劫众常为六欲天子。不敬成佛，未成佛以前啊，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已不闻苦性。呢段文呢，又讲我哋南阎浮提啊，做国王呢，故事啊，宰相。大婆罗门、刹帝利都能够布施，但有钱人呢，佢就做得呢个功德；啊，冇钱人亦能做，不过有钱人做啊就比较啊方便的。复次地藏，未来世中，当然来灭度之后，未来末法世中呢，有至国王啊，达婆罗门等。见之老病，老人的痛苦，老人的苦，我们现在渐渐咩啫，有啲常到啦，睡唔着觉，行路又冇力，啊，咁样嗰度生气又唔知怕气，诶、啊，呢、这个身体退化，呢、这个就老人嗰、那个嗰度痛苦。但是这个老人的味怎样法照顾老人的痛苦啊，没有办这个老人宴啊。啊，办这个老人宴哪个人做得到呢？哎，国王、大臣、长者、婆罗门、刹帝利，哎，那些富贵人家他做得到。所以原来的孩出国王、大臣、婆罗门等，哎，可以救济这个老人。见至老病啊，病人也是痛苦。哎，这个病啊，不是一种病啊。啊，再重要的 cancer 病，还有癌症病，啊，还有方面呢，肠胃病，啊，还有种种病。那病是苦来的嘛。那病苦是怎样来免这个病苦办医院啦。啊，办这个医院啦。医院呢后有种种嗰、那个种种嗰、那个嗰、那个器皿呢，即係种种嗰个条件呢具足啦，医病人嘅病呢，医病人嘅病呢都有呢个设备呀，设备具足就能够医呢个病人嘅病。咁设备具足医病人嘅病呢，咁样啊，我都唯有边种人做得到啦，国王啦、啊、大臣呢，啊，婆罗门咧，刹帝利咧，系嘛？大富长者佢能够做得到，啊，佢有钱嘛，嗱可以做得到，嗱，喺呢个医院医种种嘅病，及生产妇女咧，妇人生产的时候也是好辛苦嘅，咁点能够令佢安乐咧？啊，唯有办呢个产妇嗰个医院啦，啊。产妇嗰个医院咧嚟照顾佢咧，照顾生产嘅妇女啊！哎，呢、这个功德好大。办呢个产妇的医院咧，亦不是简单嘅。办呢个医院啊，咁样大富大贵啲人咧，系有办法做得到咧。所以孩子就国王、大富、大臣，系嘛？婆罗门、刹利、大长者，佢能够做得到。哎。今日一念间具大慈心，布施以啊，办咗呢个老人宴， 按照这个语言，按照嘛上餐个餐父个语言，咁样诶，用一念一念间，一念得大一念，大一念间，具呢个大慈悲，大一念咧就无言大慈，不落是为，不落福毒，见苦就即救，见难咧即为，诶、见义就勇为。啊！呢、这个咧就大慈悲心，即系大一念，国王大意念，大一念咧佢就办到啦。大二念咧，大三念咧，又谂过度过想过，嗰阵时就办唔到啦。所以咧，唯有大一念，以一念间具呢个大慈悲心，布施呢个老人、病人、产妇呢个意药，三中人咧需要嗰个意药咧，啊。对病的落药嘛，选呢个医生嗰个医药嘛，诶、啊，还有饮食嘛，一个产妇咧一定有饮食，啊，冇饮食嘅佢嗰阵时好辛苦嘛，即系饮食嘛，啊，饿攰系咪？我饿攰，晒令安乐，晒到呢个老人、病人啊、产妇咁样能够身心安乐，而是福利，再不是矣。这个是有钱人布施 啊穷人呢有没有办法布施呢、啊、你可以只要你有心就行了，无心就做不到，有心什么都做得到，晒事就只怕有心人，有心就做得到。我曾经在过这个佛经，有一个释迦牟尼佛过去的本言，即是过去的事情，释迦牟尼佛曾经有晒啊，未成佛以前啊，做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是一个少女。女人呢，佢有一日呢，就行入去一个产妇嗰个屋里头，见呢个产妇就生一个小孩子，生小孩子个产妇咧得一个人，一个人呢，可能佢好辛苦，好辛苦，好饿。啊！又辛苦又饿，见到呢个产妇就想食嗰个小孩子，食翻自己个仔。咁样咧，呢个女人就话啦：，阿叔，你而家点呀？佢话而家好辛苦啊，前个身体都是裂嘅一样。啊，咁样嗰啲产妇啲人佢知道佢啲辛苦，别啲唔知道啦。佢前个身体好似裂嘅呀，咁样啊。我一定要食我啲引而知，如果唔食咧引而知我就冇命啦咁啊！咁样呢个女人就问啦：，佢哋屋企还咗乜嘢啊？佢我屋企啊，乜嘢都冇啦咁啊！今日我翻嚟攞啲饭俾你食啊！佢话你攞啊，你一出门口我就冇命，我辛苦就了不得。哦，咁样啊，咁样我抄你屋企啊有乜嘢？咁样呢个女人事急。马行田，佢即刻入去个厨房之后，哦，喺呢个厨房有一阵刀啊，得啦，有一阵刀。佢话我一出门口佢就冇命啦，而家我唔出门口又救佢命。佢点样救咧？将自己咧个鱼旁割咗出嚟，俾嗰个产妇食。产妇一食咗啦，啊，精神都嚟啦，有气有力啊，唔食佢啲嘅言语啊，哦。后面呢个女人呢就写自己的神肉来救了这个产妇，从呢个引言之中可知道呢个女人产妇的时候一定有饮食，一定有人帮忙，真的没人帮忙啊，可能佢食佢的儿女啊，或者佢自己都冇命。后面呢个女人啊救了呢个产妇之后呢，哎，佢诚心就动天啊，所以诚心就动嗰个天片上呢个须弥山顶呢个大色片王呢，就见到啦，知道啦，知道人间有呢个事啊！呢、这个女人呢叫做无尼，那个名字叫无尼，无尼女啊，学咗呢个院旁嚟救嗰个产妇，咁样呢个大色片王呢就特意落嚟化一个身，就婆罗门身到呢个无尼女嘅家中，就嚟乞食。无念女出嚟的时候咧，那个大色殿王咧就讲啦：，我问得你， 些咧，我要嚟救呢个亲父啊！你会唔会后悔啊？女人自家有咧，我要啊，觉得之后冇要，咁你会唔会后悔啊？我唔会后悔。我愿意试车嚟救人，我一滴悔心都冇。你一啲悔心都冇，佢咪有咩证明啊？咁样啊？呢个大释殿王啊，演呢个婆罗门声啊，有咩证明啊？咁样啊，我即时证明，我发言，我当献发言。若果我无丝毫后悔之心咧，现我呢个身体变为男子啊！讲咗嗰句话之后咧，果然间呢个无年女啊，一变女神就变咗男神。变得男之神他知道有钱的人固然间起那个老人言，起那个意言，起那个产房救债生产的妇女，但是没钱的人如何也可以救债嘛，也可以做这件事嘛。所以我孩子那个人言呢，释迦牟尼佛曾经呢已经是做个救那个产妇，舍得自己的身体来救自己的产妇，救得他了，后来自己也救得自己，女神就变成男神，贱女成男，不用等了来晒贱女成男，禁晒一个女神变成男神。如是福利再不试验，病人就在痛苦，老人就在苦，产妇在苦，你能够救咗再痛苦的人呢，你所得嘅福嘅就再时性嘅福，就再不思议，不可以思，不可以言。你个福嘅用思维心思唔到有多少，你嗰个福嘅用把口讲啊讲唔出咁大啊，再不思议。一百劫中成为正嘅天知啊，咁你呢个福嘅？救济病人，救济老人，救济呢个产妇，那个福呢，佢咪一百劫中啊？